業、商業機密罪成，最高面臨60年監禁和500多萬美元罰款。美國政府指控那名譯音徐彦君的中國公民是中國國安部江蘇省國家安全廳第六局副處長。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美方指控純屬捏造，中國要求美國依法公正處理案件，確保中國公民合法權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決定起用前防衛相中谷元出任新設立負責國際人權事務的首相輔助官，主要針對中國新疆、香港等地的人權事務。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日本政府的人事安排屬於日本內政，中方不予評論，至於中國內政亦都不容外國勢力干涉。岸田文雄上午在首相官邸与中谷元会面，指示他在国际人权议题上与美国等盟国合作。预料岸田星期三公布第二份内阁名单时正式任命中谷元。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六至九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明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4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63点，跌106点，总成交金额121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8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08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3.8跌3.6，药明生物93.1跌8.8，阿里巴巴157.3跌2.6，美团271.2跌5.6，盈富基金24.96跌1.2，中国平安56.2升2.15，比亚迪股份304元跌7元，友邦保险86.15冇升跌，小米集团20.35跌5仙，港交所466.8升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7，英镑10.507，瑞士法郎8.522，澳元5.767，加元6.254，新西兰元5.564，欧元9.012。每百日元对港元6.8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46。日经平均指数报29507点，跌104点。港金现价报1687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8美元，卖出1813.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報告一啲塞車同埋意外事故俾大家知啊。咁啊交通意外咧就喺太子道嘅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近住九龍城交匯處嗰度咧，較早前有意外事故嘅，而家仲係處理緊嘅。龍尾去到太子道東近住油站啊，咁啊經過時間大家小心忍讓啦。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近住九龍城迴旋處橋面快線有意外，塞到去太子道東油站。而港島山頂道因為早前冧山泥嘅關係啊，山頂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馬紀仙峽道一段咧，仲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現時山頂道近住馬紀仙峽道上下行線咧都係非常繁忙嘅，咁啊經過時間大家都係要小心同忍讓啦。

戴希南你好。 你好。 就继续讲关于通关的问题和内地的通关究竟几时可以实行，那个方法又会是怎样的呢？见到这两天就一些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都讲了多一些的头绪给大家听下。都讲到话就上个礼拜二就特区政府和国家卫健委就开过一些视像会议去讨论通关的详情。上个星期五特首林郑月娥就说就期望出年二月可以和内地恢复交易有規模的通關。而另外就是食衛局局長陳肇始就說內地專家可能會再來香港看香港的防疫措施，而如果未來通關的話，健康碼是要實名登記，要有用家的地址可以確保追蹤個案。而特首林鄭月娥在今日在經濟日報刊登的專訪裡面也都說通關要逐步有序地推行，第一個階段會設置配額的，而通關的初期就一定是廣東省先行。至於廣東省先行之餘，還有沒有再分階段進行呢？林鄭月娥就說暫時就未有定案。戴希立會不會都多了一些通關的一些具體的頭緒可以說到給香港市民聽呢？ 不過呢，就我覺得那個講法呢可能要講得清楚一點。第一個問題，如果說有序大家都同意的，即有序不外乎就是地域啦、人數啦和時間，即一步一步嚟，咁要大家都同意嘅。咁但系依家个问题咧，就系我哋猛咁催谷嗰个安心出行，咁啊，呢个就系内部我哋容易去追查究竟出事嘅时候点样去追翻嗰个病源啦。咁但系咧，内地就用紧嗰个健康码，咁呢两个系统咧就唔通嘅。咁所以有好多人都問啦，就算我哋清零，內地又清零，但如果兩個系統唔通，咁點通關呢？咁依家就走咗一個叫做實名登記嘅過關碼。咁究竟依三嚿嘢咩關係呢？同埋點做嘅咧？咁我諗大家都想知道。 咁都要留待咧，就係特區政府啦，再去同內地嘅部門咧，係商討咧呢個通關碼嘅一啲運作模式啊、安排咧，先至可以再公布啦。不過根據食衛局局長陳肇始咧，咁喺呢個嘅電台節目裏面講啦，咁都講到話其實咧係呢個嘅通關嘅通關碼啦嚇，咁要實名同埋要有地址登記啦。咁因為咧，可以追蹤翻個案啊，因為其實最主要都係咧，讓內地都知道啦。譬如呢個香港人嚇要上去內地嘅時候，咁而即其有確診喎，咁究竟佢究竟去過咩地方咧？會唔會為內地帶嚟風險咧？嚇，咁就要有一個追蹤嘅一個途徑啦。咁所以而家咧，之前咧就係邵偉恆創新及科技局局長邵偉恆都講過，即而家香港嘅安心出行嘅記錄，即將來啊喺通關嘅時候咧，都可以讓一啲通關嘅人士咧，就係將自己安心出行嘅記錄上載至通關碼，就比對一下啊，究竟咧就自己有冇去過一啲高危嘅地方，或者即同確診者去過同一個地方。咁就去決定咧，你個通關碼係咩顏色嚇？咁如果綠色咧，咪可以通關免檢疫咯，咁解嘅嚇。 我諗就咁樣，即係話咧，通關碼好叫過關碼好啦，即係好似一個中間平台咁咧，安心出行就要將啲資料上載佢。咁即係調翻轉，如果內地有人來香港，可能健康碼嗰啲資料係咪又擺落去同一個平台裏邊咧？咁呢個平台係咪共同去做？而依樣嘢，就在技術上怎樣解決？第二個問題就是，是不是香港有些人有些擔心，剛才說他即可以追蹤的功能是可以解決呢？我都有一點想知道。 這個就真的留待特區政府和內地各方面再談。不過就現在都有些人去討論到那個通關的時間表的問題。剛才都引述特首就說出年二月可以和內地恢復有規模的通關。咁而另外都話係會有一個逐步有序咁去進行呢個嘅分階段嘅通關嘅咁。咁究竟啊幾時先可以通關咧？咁同埋即係係個時間表係點咧？有啲嘅廠商啊今朝咧就係接受訪問嘅時候都講到話其實咧都歡迎呢個時間表，不過希望再早啲啦，因為咧其實二月就係農曆新年啦，有啲廠商咧係需要喺年底之前咧去解決一啲出糧啊同埋趕貨嗰啲問題啊。咁如果提早到一月通關咧， 会更加好嘅吓。咁、唔知大家又同唔同意呢啲讲法咧？咁都喺度呼吁下大家啦吓。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啊。咁但系大家觉得几时通关先至，或者点样通关先系最适合咧？ 或者边啲人可以首先通关啦？ 系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萧叔睇电视剧嘅时候咧，听到一个句子，咁我就觉得啊，里面嘅连音咧，其实都连得几多嘅，要学。讲英文的同学呢都应该可以留意一下。咁呢个句子就是呢 ,I think it's a bit awkward, I think it's a bit awkward, I think it's a bit awkward。就是呢我觉得好似轻微有少少尴尬尬尬唔係几好古古怪怪咁嘅感觉喎咁样 ,okay? I think, 我认为啦 ,it's, I think 同 it's 中间呢我 K 音可以楞埋嘅。咁所以我听落去呢就是 ,I think it's, I think it's, I think it's。但 OK 唔使太大聲，唔使話 I think it's 咁樣太誇張 ，OK I think it's I think it's I think it's。但 it's 之後再有個 a bit 咧，有少少輕微啦，我就會話咧 I think it's I think it's I think it's OK 咁就諗埋曬 I think it's a bit b i t bit 之後輕微少少 t 音再諗落去 awkward 度就係咧 bit awkward bit awkward bit awkward。成句聽落去咧就係 I think it's a bit awkward I think it's a bit awkward。呢个系一个几好嘅连埋啲音嘅一个练习嚟嘅，咁啊希望大家练好呢个句子啦。OK, I think it's a bit awkward。我觉得轻微有少少尴尬，或者唔系几好，古古怪怪。所谓嘅别扭啊，我哋嘅书面语叫做。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咧關於通關嘅啲具體安排啊！咁大家覺得幾時通關？點樣通關？點樣逐步發先至係最理想嘅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戴起立埋，我哋電話旁邊咧請嚟一啲嘅商界廠商界嘅代表啦嚇，就係、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劉達邦啊，劉生你好。 誒，劉生你好。 誒、hey, ，兩位主持你哋好。 係嗱，而家特首就話希望出年二月有規模通關。你又觉得个通关的时间应该是怎样 呢？通关时间当然越早越好，因为我们商界都等了二十多个月是 没上到去国内的厂、啊、样所以就希望他尽快通关啦。有文说呢就最快、啊、香港政府就希望可以在十一月底，我都不期望十一月底的，希望十一月十二月初、啊、或者是十二月中啊，能够通到就好理想啦。 系有啲讲法就系话，希望可以赶到过年之前咧，就上去内地度处理一啲厂商嘅业务啊。你又觉得呢样嘢系对你嚟讲紧唔紧要咧？ 啊，梗系紧要啦，因为过年前就好多业务要处理啦，包括要出粮啊，要走啲供应商嘅数啊。同埋政府嗰方面亦都有啲政策上面嘅嘢要我哋聽下咁樣，咁所以呢個係過年前上去係最好就能夠上到去啦。 係 嗱，除咗嗰個時間之外，我頭先講咪有序通關咧，個就地域問題，咁梗係大灣區先啦。咁但你譬如你跟住大灣區之後咧，你喺你嘅眼中，你認為邊個地域會？早啲通關會好，同埋每一期個人數，你希望係達到幾多人呢？ 好啊，嗱，文說咧就應該咧就先通廣東省嘅， 係 咁就廣東省當然係好重要啦，好靠近香港啦，同埋真係好多業務，淨係廠商都有兩萬幾間喺廣東省呢邊啦。咁就另外仲有啲服務性嘅行業啊，都係即係喺深圳啊，或者係其他啲主要。除了呢個廣東省之外咧，就其他兩大城市啦，北京、上海啦，甚至乎其他啲某些比較即係比較大啲嘅城市，都係有需要通關嘅。 咁啊，人数嗰方面咧，就而家政府或者中央政府都未公布啦。咁我哋就是、希望，即系佢话都要逐步嚟噶啦。就开头就少，即系试下行先。咁啊，少数量，咁就一路增加落去。如果冇问题，顺利顺畅嘅话，咁我哋都希望咧可以咧系即系有1000名额一日啦，起码都。因为呢，因为你知道现在等紧上去的呢，即是商务的人士呢，估计有40000人现在是等紧上去免隔离才愿意上去。那就变了呢，即是如果你是1000个名额相对即是几万人等紧的话呢，可能你要即是几个月你前后才可以是疏导得到啦。那就希望可以即是量理解的，即是开头的时候他怕乱，所以有一个限制，这个我们理解，咁啊逐步开放多啲，咁呢个呢就即是我们期望啦。 喂，依家呢我听政府讲呢，就他的双重保险的，即是你上去除了话要有嗰个即系呢个健康码，安心出行，一阵我哋返住头先讲呢个问题啦，又要打晒针，又要系即系你证明你系冇感染，另外呢又冇去过高危地区，有好多个前提嘅。好啦，咁跟住正话就讲啦，香港就猛用安心出行啦，内地就健康码，但两个唔通㗎嘛。咁而家如果你要上到去呢，就整咗一个叫做通关码或者过关码，嗰件嘢照你听闻係点样搞嘅呢？ 呢个呢就首先呢，佢哋政府要求嘅条件呢，我哋商界呢都完全做到噶啦！如果你想上去嘅就完全屈服，佢要我哋点做，我哋都 即系遵守，即系冇话屈服啊！即系 系啦，我哋都做按佢做噶啦。咁至于呢啲名称咧，呢啲代码嘅名称咧，咁啊香港已经用紧嗰个啦。咁啊整个香港嘅通关码咧，咁我谂佢咧就即系融合咗咧香港呢、這个安心出行同埋国内嗰个健康码。两个混合埋一齐，咁啊整个即系特别啲嘅码就，因为咧而家咧香港人咧，即系我哋都有啲同事上咗大陆嘅，咁佢哋上去嘅时候咧就用大陆嗰个健康码噶啦，就唔用香港嗰、那个。咁而家要两边，即系佢要追踪到你去咗边度，即系上到大陆之后你去咗边度啊，点点点嗰啲咧，就一定要有一个码咧，系国内又可以知道你去边度，而香港咧。政府咧亦都想知道你喺国内去过边度，咁所以有呢个码，我估佢应该咧就系可以服务到两地嗰个要求啦。 系，我想关于呢个逐步通关嗰个安排咧，再问得仔细啲啦。咁阿特首就话，即系第一阶段系会系通关初期系广东省先行啦。咁但系而家有啲讨论就系话啊，广东省都好似系太大啦，不如我哋再缩细啲范围，再优先去推行啦。譬如话系深圳或者系大湾区一啲嘅城市咁，你同唔同意呢啲城市先通呢个嘅讲法咧？ 系啊。是啊，是啊，即我哋都唔介意佢点样安排㗎啦，係合理地安排，我哋都接受㗎啦。咁当然即最密集嘅就係、是、即深圳啦、啊、深圳首选啦、啊、嘅而你就係落到去东莞啊、广州啊、佛山啊呢一带，即贴住珠三角呢啲地方嗰啲商务活动係比较频繁嘅。咁需要去嘅港商咧，系比较特别多嘅，都系集中喺呢几区噶啦。 OK， 咁另外啦，即系而家你都即系政府都话系会有配额啦，初时通关嘅初期系会有配额。咁你头先就建议，譬如每日1000个啦。咁但系即系譬如可能咁多嘅香港嘅厂家喺内地有设厂啊，有其他嘅业务咁。咁你觉得乜嘢职位嘅人，即系有冇需要喺职位嘅层级啊？吓，即系譬如会唔会公司董事啊、管理人员啊，暂时可以上去咧，还是即系全公司都开放晒俾佢哋上去咧？ 因为抽签咧， 我先到先得啊，报名先到先得都得吓。 系啊，嗱，即系咧，我哋都有考虑过呢点嘅。其实我哋都有书面咧系建议俾政府啊，因为咧，即系如果你讲话系大家先到先得嘅话咧。 就你可以睇到，即係最近舉例嗰啲菲律賓工人，佢 地酒店 隔離嗰度，咁誒日日大家鬥快鬥快撳機，咁有好多人就失望㗎啦。撳到嗰啲等於好開心，好彩咧。撳唔到嗰啲咧，即係好失望。咁可能撳一個禮拜佢都撳唔到，咁佢又急住需要工人嗰啲咧，係我哋知道慘況嘅。咁即係你抽籤咧，又當然係比較公平啲啦。但係咧，抽籤咧亦都係有一啲。好特別，好特別，好需要嗰啲人咧，未必有去照顧到咧，就大家講運氣。咁呢個亦都未必係一個最理想嘅辦法。咁係咪可以即係、就是、分門類別咧？即係正話你講嘅嗰個係咪話即係最高層嘅？如果喺國內有公司或者有廠嗰啲咧，就如果佢係法人代表嘅話咧，佢應該咧就係有個名額嘅。咁呢個咧，國內亦都好容易查到佢係唔係嗰個。公司嘅法人代表，咁呢個我諗就即係應該係排到最頭啦。咁跟住再落嚟就或者係總經理啊，之後再落嚟嘅技術員啊，再落嚟其他人士啊，咁樣可能會比較係即係合理化啲咯。 好啊，好啊，咁唔該曬你啊，劉大邦，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個先。 劉生 嚇， 係好，唔該， 唔該嚇。劉大邦咧就係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嚟噶。咁究竟啊，即係大家覺得呢個嘅通關嘅安排啊，所謂呢個逐步有序咁推行，應該係點樣做法咧嚇？大家有冇一啲係急需要去上內地免檢疫嘅處理業務啊，其他事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正系被通缉嘅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等人喺社交网站煽动市民杯葛抵制立法会选举，喺选举当日投白票，行为或者已经触犯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呼籲市民切勿參與不法呼籲或者轉載相關違法內容，否則好可能需要承擔法律責任。鄧炳強發表文章，提到破壞選舉的違法行為可能干犯香港國安法，批評許智峰在港涉嫌干犯最少9宗罪而被檢控，質疑若果對方認為投白票是合法合理，為何不回港抗爭，反而煽動市民違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受報章專訪的時候說，與內地通關初期會設配額，優先讓恩恤和商務需要人士通關。港區人大代表、香港工商總會主席黃庭聰說，普羅大眾期望盡快通關，林鄭月娥的講法是好的開始，本身是在廣東惠州開設針織廠房的黃庭聰說，很多港商都擁有跨境車輛，建議可限制點對點出行，例如自己的住所至到目的地，自己公司至某間公司等，甚至可限制入境之後頭一星期的行程，以減低疫情防控的風險。他建議通關初期每日配額由幾百人逐步提升至2000到5000人，相信各陸路口岸的內地海關能夠應付。台灣地區外事部門官員近日表示，密切關注洪都拉斯總統大選，並且加強與當地政界人士溝通，防範北京借機利用各種手段破壞台灣與洪都拉斯關係。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重申，一個中國原則是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和國際社會普遍共識，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正告台灣當局台獨是死路、絕路，金元外交無出路，任何逆歷史潮流、挾洋自重的圖謀注定將以失敗告終。澳洲維多利亞州新增112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鄰近的新南威爾士州再多187人染疫。 新南威爾士州有近九成16歲以上人口接種了兩劑疫苗，民眾的生活大致回復正常。澳洲政府今日起为打完第二针超过六个月的18岁以上民众注射辉瑞加强剂疫苗。另外，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说，最大城市奥克兰首剂疫苗的接种率在过去周末升至九成，第二剂疫苗的接种率预计今个月底之前亦都会达到九成的目标。宣布今个星期三起放宽奥克兰的防疫限制，重开购物中心、图书馆、博物馆等。室外限聚令放宽至25人，但是维持与其他地区的边境限制。他强调，当奥克兰第二针的接种率达标，就会推行新政策，取代现行的严格封锁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听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桥面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交通咧少少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就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龙尾而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而家隧道口一带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亦都开始车多，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喺东山台。咁而家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咧，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法国国际学校。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喺果栏。而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明爱医院一段车多，后少少咧近北雅山花园嗰段咧，交通大比较繁忙。在封路方面，提翻大家咧，山顶道因为较早前山泥倾泻影响，而家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嘅一段山顶道，仍然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重型嘅车辆咧暂时都唔能够行驶上述嘅路段嘅。而家山顶道来回方向嘅交通咧都系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司徒拔道同埋山顶道84号。而在大角咀的雁架街，因为水管急收，雁架街近住塘尾道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比较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同埋竹篙湾恩路道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 人生可发生失意，紧欢欣 不如一齐听下饰演乔一成嘅内地演员白宇点样介绍佢嘅角色。 作为乔家大哥，我就是弟弟和妹妹们的保护伞，天天看乔家的儿女。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林鄭月娥咧就係接受咗經濟部嘅訪問啦，係今日刊出嘅。咁啊，除咗咧就講到話通關咧係初期係一定係廣東省先行之外咧，咁仲會講多咗少少嘢，咁包括話咧通關初期咧會有配額啦，又話會有一啲嘅優先次序啦，例如話係俾恩恤啊，即係探長者啊、奔喪等等，同埋商務需要嚇，即係譬如係要去到內地簽約嚟香港上市等等嘅人士咧，第一批嘅通關嘅咁。咁至於其实仲有跨境学童都好多需要，咁佢都话认同嘅。咁但系因为人数太多咧，第一个阶段咧就难以俾呢啲嘅跨境学童咧就每日正常咁上堂啦。咁而另外咧就系想内地免检疫通关有冇咩条件呢？林郑月娥就话咧系要打齐啦，相信啦，要打齐两剂嘅新冠疫苗啦，要揸住48或者72小时内嘅阴性检测证明啦，要上载安心出行嘅记录啦，令到当局知道呢个人呢是一段时间之内的行踪啦，同埋呢过关之后呢都要接受内地的系统，即是健康码，可能呢需要一部内地的手机让系统呢能够监察呢个人的行踪啦。咁大家点睇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大希腊，我哋呢个时候都听听听众嘅意见先啦。电话旁边呢有听众杨先生喺度啊。杨生你好。是喂。杨先生， 喂，系你好， 系请讲一道理啦。 你好，系我姓杨嘅，咁啊，我本身都系中港商务人士啦， 系 咁啊喺内地设厂，咁啊亦都系旧年都获呢一个工贸处都系申请咗，就系话回港免检疫嘅一个信咧，咁而家已经系冇效啦，咁所以我长期都喺国内嗰度咧，就即系就冇办法回香港处理好多事嘅。咁近排咧就知道就话12月中有机会有条件系俾商务人士通关啦。咁我相信好多中港两地嘅商务人士咧都系好期待嘅。咁但系今日咧就见到多一个条件，就系个优先次序。譬如话回内地签约啦，来港上市啊，又或者系可能系一啲大公司、大企业、上市公司嘅一啲高层，会唔会系咁样样咧？就变咗好多猜测，令到其实香港、中港两地有好多系中小企嘅，咁佢哋唔系真系翻内地签约，咁但系亦都有譬如话头先讲到就系话，都近年尾啦，都要回国内公司啊、工厂啊处理一啲可能系供应商嘅货款啊，可能系出粮啊，咁所以好似将个范围又缩窄咗，令到我哋呢啲即系一般嘅中小企嘅商务人士咧。会唔会系冇机会喺12月中有条件性通关呢？我觉得系即系系咪林郑月娥需要澄清或者表达清楚呢？ 你介唔介意讲下你自己个个案啊？即系你自己嘅业务系点样？有几大需要系来往中港两地啊？ 我自己系国内咧系开厂嘅，咁咧就都系做出口嘅。咁呢一两年咧，基本上都系翻咗国内咧，系唔敢翻香港嘅。咁变咗咧，喺香港嘅业务又或者系同屋企人嘅沟通咧，系极少嘅，亦都有好多问题会发生嘅。咁所以会系有好大呢个需要咯。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头先都讲到个跨境车辆，我相信好多中港经常来往嘅人士都系会用跨境车辆嚟到去翻国内嘅，或者翻香港。咁但系其实一直以嚟咧，讲通关咧就系通人，冇讲到通车，我觉得好奇怪。甚至乎咧，旧年嚟讲咧，话好多香港人士或者中港人士咧系唔知道车过唔到关嘅，包括我在内都系。咁其实既然有条件性通关咧，我觉得政府都应该要安排埋 人車一齊通關，唔係淨係人通車唔通。 Okay, 因为如果只是人通车不通，其实个交叉感染机会是更加大。 好啊，多谢晒杨生啊，咁啊都佢话佢是一个是要因为厂务啦吓，要来往内地和香港的一位人士嚟噶。咁究竟啊，而家即系要去到同内地实施通关啊，咁究竟仲有冇咩条件呢？咁根据一啲报道就话咧，系会唔会话要一啲嘅熔断机制咧吓？咁呢个时候都不如请嚟一位医生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啊。梁医生你好， 梁医生， 两位主持好， 嗱啲报道就话咧，会有一个通关嘅熔断机制啦，只要香港有一宗嘅本地确诊，就要暂停啦，咁同一啲人嘅期望可能落差咧，有啲人觉得话其实一宗会唔会门槛太即叫价实在太高，太容易发生熔断啦，咁你又点睇呢样嘢？ 其实我哋话所谓一宗嘅个案咧，你要睇佢系咩个案啦。如果你是一宗的，是一个源头不明，有一个有高度传染性的个案，不是一些复阳啊，或者是一些譬如说你一些的机场啊，或者一些检疫酒店那里呢，用一些很密的经常的强检就找到出来的个案呢，咁其實呢宗咁嘅，即係話咁嘅喺個社區出現嘅源頭不明嘅呢啲咁嘅有傳播性嘅真正個案呢，其實已經代表咗你有個社區傳播啦。如果你有個社區傳播信號呢，就算喺內地呢都會立刻變成一個中風險地區㗎啦。咁其實呢一個咁嘅機制呢，其實就話其實亦都唔係話一個即係話全新嘅，只不過咧就我哋要小心咧，就係話咧，當我哋將呢啲個案分類嗰陣時候咧，我諗照大家有默契咧，就係話如果係一啲嘅低風險嘅復陽個案咧，我哋就應該咧就唔好即係話當佢係呢個所謂社區嘅源頭不明個案咧嚟到係咁分類，同埋第二樣嘢咧。就話如果係呢啲，譬如我哋隔日或者三日一檢嗰啲，係揾到啲個案，但係又冇任何跡象話佢咧係有一個產生社區傳播嘅咧，我哋應該係將佢分類為咧一啲輸入相關嘅個案先，然後咧就唔好話喺嗰個階段嚟觸發啦，直至到你話真係見到有個社區傳播信號嗰陣時候咧，你就冇辦法唔觸發呢個啦。 咁我諗大家以早前嗰、那個香港個案為例啦，即係有一個機場做貨運嘅員工，咁就感染咗啦，咁就被列為一個即係揾唔到源頭嘅本地個案啦。咁呢種嘅個案會唔會都會觸發到熔斷咧？你建議 呢、這個我諗佢哋係要真係傾傾嘅啦，因為如果呢啲咁嘅經常暴露嘅人士咧，你點解要同佢做篩檢咧？其實就係話你係知道佢哋有風險，佢哋係間中係一定會有人會中嘅。但係如果你篩檢做得夠密，能夠早發現咧，佢哋未必會導致嘅社區傳播。所以我哋咧係冇另外一啲嘅跡象話佢哋係產生一個社區傳播。譬如你冇一個滯後嘅診斷，即係話你都係經常譬如兩三日檢測，你上次陰性，今次先變咗陽性，側邊嘅人又冇嘢嗰陣時候咧。其實入面你有理由相信呢啲個案一定係輸入相關嗰陣時候咧，你就唔好將佢分類為一個源頭不明個案咧，就可以避免咗咁嘅問題。但呢方面可能兩方面要就呢啲咁安排有一個默契啦，因為最容易係會產生一個假嘅熔斷嘅信號咧。其實第一樣嘢就係話啲復陽個案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呢一啲嘅。即係話嗰啲喺啲咁嘅經常嘅好頻密嘅強檢入面揾到嘅陽性個案，內地嘅問題都仲少少啲，因為內地嘅問題咧就會對一啲冇病徵嘅個案咧，佢哋咧就係、是、如果係做掃描啊，乜嘢都冇乜發病嘅跡象嗰啲咧，佢哋係唔當係個案嘅，係冇病徵感染者，佢哋就係分開處理嘅。因為我哋香港冇分開處理咧，就更加咧就要就呢啲咁嘅復陽同埋一啲喺強檢嗰陣時揾到個陽性個案咧，係要小心分類，同埋要同兩邊喺呢啲咁嘅分類有一個默契，就唔好引因為一啲嘅假嘅信號咧，係即係無故咁樣觸動咗我哋嘅熔斷咧。 係嗱，而家香港就即係開打第三針嘅新冠疫苗啦。你覺得通關需唔需要以打第三針作為一個通關嘅條件 咧？我諗咧，而家入邊嗰個即係話你係咪一定係話要可以通關咧？最大嗰個嘅因素咧， 其實唔係啲人有冇打疫苗，正如你好似澳門以前通關都係冇疫苗嗰陣時都可以通關啦。最重要嘅就係話，大家能夠真係守得到嗰個聯防聯控嘅責任，係唔會俾因為是但一度地方係出現問題咧，而令到個病毒咧係擴散到去全國或者係輸入嚟香港嘅。而呢一樣嘢係重要啦。至於嗰個疫苗要求咧，其實係反為咧。是一個呢最主要愛嚟呢是鼓勵你嗰個嘅接種啦，而嗰樣嘢呢其實就未必真係話一個即係好重要嘅考慮啦。咁至於你話係咪一定係要打第三針呢，你要睇返當時入面呢本身入面嘅你入面已經做到個覆蓋係咪已經到到一個好高嘅程度呢，如果你到到個好高程度嗰陣時候呢，你如果覺得嗰樣嘢真係有幫助嗰陣時候呢，你可以考慮。不喺呢個階段呢，呢個唔係一個重要因素囉。 嗯，好啦，而家第三針就開始咗一啲嘅網上預約啦。咁睇返即係頭嗰幾日嗰個預約數字呢，就係有下跌嘅。第一日就24,000+人預約，第二日呢就10,200人，咁第三日呢就係5,200人預約。你見到即係當然啦，即係呢個網上預約就同最終打第三針嘅人數就唔一樣嘅，因為大家可以即日去打啦，咁同埋可以去公立醫院嘅一啲接種站去打嘅。咁但係你點樣睇而家即係第三針嗰個嘅吸引程度 咧？我諗我哋第三針入面嘅作出嗰個建議咧，似乎令到好多長者啊、長期病患者咧，其實有陣時真係唔知道點做啊。而呢個一個問題，因為任何呢公共機構作出嘅接種嘅建議咧，最好都係真係簡單清晰，即係話如果你好似根據世衛咁樣。如果你打開兩隻針嘅，如果係冇乜特別問題，你打翻原本嗰隻，同埋咧就話如果你有特別需要或者有特別問題嘅咧，可以轉打嘅，咁可能嗰個信息就會清晰啲。而家你俾完一大扎嗰啲唔同嘅一啲嘅建議啊，跟住之後咧叫嗰啲所謂長者啊，同埋嗰啲其他方面或者長期病患者自己去選擇咧，其實好多人入面咧都喺呢度咧，不如睇下先啊，有個遲疑咧。咁其實呢樣嘢咧，係對成個疫苗嘅推廣咧，其實反為有咁延誤。同埋就係話，因為我哋都係真係要睇啊，因為我哋對個新冠肺炎嘅認識咧，其實入面咧，其實係唔全面。我哋唔知嘅，可能比我哋知嘅咧係遠多嘅。喺咁嘅情形咧，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喺即係好多時候會將個問題係過度簡化，或者係有陣時係將啲現有資料咧係過度推論。而呢樣嘢咧，喺我哋過去嗰差唔多兩年嘅經驗咧，好多時候呢啲咁嘅簡化同埋推論咧，其實一路都係錯嘅。而我哋實際上一睇啦，你全球入面嘅，如果真係話淨係睇個抗體可以即係話處理到呢啲咁嘅傳播風險嘅，你就唔會又出現以色列啦，出現呢個新加坡啊，同出現英國嗰個疫情不斷持續嗰個一個嗰個爆發嘅情況，亦都唔會出現我哋香港入面咧打完疫苗入面又有抗體陽性翻到嚟一樣係嘅，佢係檢測陽性嘅。所以咧，其實入面嘅，如果我哋比較用一個平常心去睇咧。其實就話，如果你真係打開邊隻疫苗嘅，你對嗰隻疫苗入面一路冇嘢冇事嘅，你一定個信心係會好嘅。喺咁嘅情形咧，你叫佢哋打第三針咧，其實你係其實好多人可能咧係冇咁多遲疑。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話你如果真係話有特別需要，或者係有啲特別嘢，你話特別想轉嘅，咁我容許你。咁就好過呢，你係即係話基於一啲唔完全嘅數據呢入面呢，你作出一個建議，但又叫個病人自己選擇嘅。咁究竟上係你叫佢選擇定你建議呢？咁其實而家入面呢，好多人可能就好含糊囉。 Okay. 明白，好啊，多謝曬梁志超醫生啊，咁佢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噶，咁都講咗好多關於通關同埋第三針嘅問題啦。咁啊，戴希立亦都要講講另一個話題咧，就係同亦都同打針有關啊。咁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咧，咁就係接受一啲嘅訪問啦。咁都講到話咧，就係話要進一步去到推動呢個嘅接種新冠疫苗嘅工作啦嚇。咁所以咧就係講緊啦，話咧就係嚟緊咧有需要嚇加強防疫抗疫。 又需要將一啲未接種者嘅檢測頻率啊，就要由咧14日縮短至7日咧一次嘅。咁希望咧就係譬如政府做先，咁就跟住企業咧就跟隨嘅咁。嗱，當然啦，即係而家因為即係即係譬如公務員嚟計啦，如果係冇打新冠疫苗嘅，咁係需要做定期檢測。咁所以其實而家咧嗰個公務員嘅接種率都已經超過90%噶啦。咁但係一啲未打針嘅人，可能佢有唔同嘅原因啦。如果要再去縮短佢哋嘅檢測週期，又對佢哋嚟講係咪好事咧？咁係點樣嘅事？ 我諗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咧，就似乎同阿梁醫生就有相同之處咧，就係話機制即係越嚟越清楚，個信息咧就夠簡單而清楚。咁我諗睇下佢哋咧，公務員喺呢個問題上咧。就唔係好多選擇餘地，而家就咁呢個係咪對佢哋嚟講有壓力咧？ 問一問啲公務員團體先，電話旁邊有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酬庭啊，梁酬庭你好， 係 啊，梁生你好， 係 以你所知嗱，其實即係接種率都過90%啦，仲有乜嘢人未打針咧？ 通常咧未打針嗰啲咧，都係屬於係有病喺身上噶啦，即係話嚇，即係有啲病佢係覺得未。就代表嘅，咁有啲咧亦都系孕妇嚟嘅，咁当然咧，即系有啲医生就讲，即系你有怀孕都冇所谓，都可以打嘅。咁但系你大家要知道啦，啲宝贝嚟噶嘛吓，喺尤其喺妇女嗰个睇法，咁佢一定系保护自己嘅 B B 嘅。咁我哋都收到咧，即系呢啲咁嘅信息咧，就查，就问翻我哋嘅，喂，我而家怀孕咗，咁你夹硬要我去打，我又真系唔系好想打，我惊影响嗰、那个嗰个健康，咁我哋话咁你可以同部门去倾啦，佢话冇得倾嘅而家，即系你打又话唔吓，一话唔打嘅啫。咁而家问题就系话，你话缩短到由两个星期，因为点解咧？嗱，而家你去做检测嗰阵时候咧，一般你系自己俾钱噶啦，同埋攞你自己时间，系咪？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嚟讲咧，你其实即系。唔打嗰啲肯定有佢一定嘅理由喺度嘅，我希望即系政府都应该要即系酌情去接纳一啲员工嗰、那个理由啦，因为咧有啲嘢咧问医生嗰阵睇医生叫医生咧，喂医生可唔可以开个证明俾我？我唔识打，一以上嘅医生都系唔会话俾你听嘅，都唔会开证明嘅，即系都你自己嘅决定啦，系嘛？我哋就吓冇、意见嘅喺呢方面。即系你睇到嗰个情况嚟讲咧，即系暂时未打嘅话咧，少部分嘅人咧，一定有佢嘅理由存在嘅。 即系你即系希望都仲系有酌情，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啦，即系我觉得应该有酌情嘅。 咁啲对呢啲未打针嘅公务员同事嚟讲，其实佢哋即系两个礼拜检测一次系咩情况咧？咁而如果将佢哋再缩短个检测周期，对佢哋嚟讲负担系咪大咗好多咧？ 梗系啦，嗱，你而家咧去私人机构，一般系私人机构做噶啦，咁啊都百几蚊至300蚊一次 接收 嘅 小 问，嗰个检测 百几蚊至。 而家你话系啦，而家你一路咁落去嘅话，咁你即系一个星期一次，咁你一个星期起码都系嘛，最低限度250啦，我算你系咪？你一个月都多支出咗1000蚊噶啦，咁你对于基层公务员嚟讲，着实系一个负担嚟噶嘛，系咪？ 系 咁。加上你仲要攞自己的那个嗰个时间， 仲要喺公余时间嗰度去到 有个负担喺度噶 接种啦吓。 咁老实讲啊，你过去嚟讲亦都有啲案例喺度咧，亦都有同事咧激到吓、激到呕血噶，话俾你听。因为我哋曾经有单个案咧，就系话吓有一个喺康文署做嘅同事，咁佢自己选择咧即系打针啦吓，咁啊去。咁啊，部门都批咗，咁你咁啊，时间你嘅。 唔好意思，个电话收得麻麻地。头先你话即系有个康文署嘅同事，佢选择乜嘢话？ 嗱，佢选择咧，即系佢真系出去打针，佢即系话政府即系、迎合政府个呼吁啦，系咪？一个喺佢个工作间里边行，就俾个滑板车僆仔一撞，就伤咗啦，70多日，但政府唔系工伤嚟噶，那个70多日病假你只啃晒佢，你只食晒佢噶。 即係呢咁嘅案例嘅都會出現嘅，係咪？ 係。 咁你諗下咧，即係話嗰個同事嗰個憂慮唔係冇㗎，係、 okay. 嘛？ 好，梁卓廷，由於個電話收得麻麻地啊，不如都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多謝你嚇。梁卓廷咧就係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嚟㗎，咁戴希立又點樣去理解呢件事呢？咁當然啦，即係而家嗰個嘅接種率呢都係即係未如理想啦，都影雖然呢就距離呢七成係好接近，咁但係聶德權局長嘅講法呢就又好似呢係仲爭好遠咁。咁要去到真係再推高個接種率，令到香港呢就更加多人呢係得到保護。咁呢個啊，即係譬如話係再去縮短一啲未打針嘅人嘅檢測周期，係咪一個方法去推動佢哋真係未諗嘅都真係麻煩去打針呢？ 我諗酌情呢就永遠都係講個程度嘅問題啫，冇百分百嘅我估。因為如果好似美國咁，如果你唔打就炒油咁，都有啲 州。或者即係美國都有啲企業就係話你未打針就唔好返嚟辦公室。係 啦係啦係啦，譬如NBA 都有啲爭議㗎，都有爭議。 NBA 都係㗎，嗰個球員你就唔好打，即係唔俾你比賽咁。咁當然呢個都係另一種做法啦。咁我相信呢個喺公務員團體再同政府方面再睇下商討嘅結果點樣啦。 係啊，咁都睇睇咧，就係究竟呢啲嘅措施係咪真係有仲有效咧，去到再推高一啲嘅疫苗接種率咧？咁都要睇睇咧，就係正月跟住落嚟嘅情況啦。好啦，咁我哋即係傾呢個通關啦，同埋打針啦嘅情況咧，就嚟到呢度啦。咁我哋聽一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新聞天地之後咧，繼續會有自由風，自由風，轉頭再見。 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啊，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啲塞车同埋意外事故啊。咁啊，而家港岛山顶道一带咧好塞车噶，因为山顶道咧受到较早前嘅山泥倾泻事故影响，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嗰段咧，仲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现时近住马纪仙峡道嗰段嘅山顶道上下行都多车噶。咁啊，下行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纪利文街，上山方向咧龙尾就去到司徒拔道，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较早前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快线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放工时间都系多车。龙尾近太子道东油站。新界咧，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段咧就好多车嘅，因为之前嗰度附近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现时龙尾就去到丽景站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中国平安56.2升2.15，比亚迪股份304跌7，友邦保险86.15系冇起跌，小米集团20.35跌5仙。港交所466.8升8毫。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健全国际控股、海南控股、Republic Healthcare、兴利香港控股同埋豪文控股。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Pacific Legend、财华社集团、腾盛博药、三叶草生物同埋万威国际。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498.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08.升咗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9，日元113.44，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5，人民币6.397，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港金收市报16,870，比上日收市升咗1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美元，卖出1,817.61美元。港汇指数报101.1，系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在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老道去獅隧的車龍排到沙福道，龍翔道西行去獅隧慢車車龍排到觀塘道近啟業村，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的龍尾近麗晶花園，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都開始車多，龍尾近翠屏南村。路面情況在港島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東方向擠塞，車龍排到紀元，而黃泥涌下道去灣仔方向都是車多的，車龍排到接近深水灣道。九龍方面，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寧道一段擠塞，車龍排到牛頭角定富街。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車多，車龍排到果欄。在新界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葵涌公園一段都是慢車，車龍排到麗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介乎和斜村至到沙田马场段都是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安定村。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在龙日村。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博愛交匯處的交通非常擠塞，車龍排到新田公路近加州花園。提醒大家，山頂道因為山泥傾瀉，現在介乎白家道至到馬紀仙峽道的一段山頂道仍然都是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重型車輛暫時不能夠行駛上述的路段，山頂道來回方向交通都是比較繁忙。上山的車龍排到司徒拔道，反方向落山龍尾就過了紀利文道。最好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守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来到晚上的6:4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戴希立在这里。戴希立又跟你谈下一些教育议题了。 好啊。 那今近期都见到一些中小学都是有收生不足的情况，那个的适龄的人口，学童的人口是下跌的。那就引起就是大家担心会不会有新一波的杀校潮。那特首林郑月娥就接受了教育评议会的专访。咁就讲到话咧，收生不足嘅问题咧，就以往过渡性嘅措施咧，已经不足以应对啦。学校太弱留强咧，系无可避免。当局话会系将策略咧系以策略去处理，包括咧将啲学校咧就迁往北部都会区。预料出年第一季咧就会提出清晰嘅方案。 咁好啦，即系我谂大家都听过一啲嘅一啲嘅学童人口下跌嘅问题啦，即系譬如话小学就系、是、全港嘅小学咧就系、是、今年系收少咗几多班嘅小一啦，以至到咧就系、是、有一啲嘅中学中一咧都系收得系好少人数，譬如话港岛东区咧吓，咁、都系有两间学校咧都各自收咗一班嘅中一嘅啫。咁都大家去擔心咧，即係會唔會有一啲殺校嘅情況啦？可能嚟自一啲嘅出生率嘅下跌啦，或者係移民潮嘅問題啦等等。咁但係嚇點樣為之策略處理咧？咁而如果將啲學校遷往北部都會區，又係咪一個做法咧？因為嗱、當然啦，即係北部都會區將來咧會有好多嘅人口遷入居住啦。咁但係呢個係咪一個去解決而家即係市區收生不足嘅問題咧？大氣男 嗱。依、這個問題咧，就睇下你用咩角度睇啦。殺校咧就唔係一今日發生過嘅，都係成日都耐唔耐就出現噶啦。遷校去解決殺校又係其中一個板斧，亦都用過好多次。咁點解今次用遷校去解決殺校，就會話依個係一個策略性處理，仲要係創新策略咧？咁唯一個創新喺邊個地方呢？就是、搬咗去北部都會區，咁所以我就覺得依家個題目咧就係、是、我諗就唔係用遷校去解決殺校問題，係一個創新策略，係個創新咧就在於北部都會區啫，即、就、係、是、個問題咁。咁嗱，點睇依個問題呢？我覺得三個角度。 嗯， 第一個角度咧就係、是、有啲人認為依個舊橋即係新平啦，即係舊走新平咧。就其實是遠水救不到近火，因為殺校就短期內發生。 係啊，其實都迫在眉睫嘅。 有啲人就提出呢個問題啦，即係第二個就有啲被殺校嘅學校或者將會被殺校學校咧，然後透過遷校使佢復活節咧，即係可以復活咧。究竟呢個係符唔符合頭先講嘅最初嘅原則，叫做太弱留強咧？咁呢個又有好多人提出質疑喎。第三個咧就係、是，如果就算遷去北部嘅都會區，如果我哋往前看，係咪純粹一間學校轉咗個區，一或佢需要有個新嘅使命去配合嗰個區嘅發展？例如將來我哋香港話要八大中心，要做科技創新中心、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會新嘅學校係有依個特色咧？有啲人咧就唔係從依、這個。即係殺校或者老師個飯碗嘅問題去睇，就提出呢個問題啦。即係大灣區同埋香港嘅要發展中心咧，呢啲學校咪要需要有新嘅特色。我諗有幾個唔同嘅角度去探討呢個問題。 係，頭先你講到話一啲遷校啦嚇，遷去北部都會區咁。咁遷校係咪一個即係解決嘅問題咧？咁即係當然嚟緊會有好多嘅教育需要咧，呢個地方。咁但係譬如而家即係教育局作為官校嘅辦學團體，都已經做緊一啲遷校嘅工作啦。譬如話會將會咧就重置呢個筲箕灣東嘅官立中學。去到西貢區咁， 佢就第日叫西貢區官立中學， 係啦，咁要講埋名啦。咁但係即係你要去到遷移一間學校嘅時候，咁其實講緊嘅除咗係師生嘅調動之外，其實仲係即係成個嗰個教育需要咧，係即係應該話將嗰個收生咧由一個區調去另外一個區，咁、那個師生都可能係需要咧咁去搬發嘅時候。 唔係，以往嘅所謂遷校咧。就淨係得一樣嘢喐嘅啫，就係師啫，生就唔使喐嘅。因為舊嗰間學校咧，就可能係點樣咧？舊嗰間學校咧，佢唔係即刻死亡噶嘛，佢可能唔收新嘅學生，即係低年級唔收新嘅學生，就直至到高年級喺嗰個區度畢曬業，佢先死嘅。 即係慢慢 做 噶。 但 係 老師咧，就因為有你低年班已經唔收生咧，有一部分老師如果你要繼續喺間學校服務咧，你就可能要去新嗰個區域度。想即系翻工，即系所以咧就学生咧基本上系原区毕业嘅，就唔使迁咗去新区度嘅。老师咧就要长远嚟讲咧，如果你后生嘅话，又喺间学校教咧，你就要去到新区工作咁解啫。 咁但系教师以至成个嘅办学团体嗰个嘅一啲工作都可能要成间学校咁去搬嘅时候，可能对 好过死亡喎、啊。 但有些老師可能未必願意過去。 咁咪轉校咯，揾個另一間學校嘅工作咯。 又或者可能某啲學校係成立嘅背景都係同嗰個地區好有一個即係社區聯繫嘅一個關係。 啱啱啱。 咁如果搬咗去，可能真係 咁就冇辦法啦。 唔同曬嗰啲嘢。 唔係咁冇辦法，因為你都如果唔係你都喺原地，你都收唔到生。 係。 但唔喺嗰個區裏邊加學都收唔到生，係你收唔到生，所以依家俾一個機會你有重生，咁所以有啲學校都好願意去嘅。 係。咁好啦，咁不如都問一下各位聽眾啦。咁大家又點樣睇呢個問題呢？即係而家嗰個嘅學校啊，收生咧下跌咧，都係一個可以見到嘅趨勢。 不過講少咁講咧，就啲校友就比較麻煩啲。譬如第日筲箕灣官立搬咗去咧，即係變咗做西貢咧，咁啊，即係咁點樣稱呼自己咧？咁啊，依個就有啲 嗰個都唔係好係，即係佢哋當初讀嗰間學校，即係無論係佢嘅地區啊， 係 啊，可能即係收生個背景啊，都唔同曬 咯。咁依個有少尷尬係。 係啦，咁啊，不如都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即係將來咧，當然啦嚇，北部都會區會多咗好多人口嘅。咁但係咪話將一啲收生不足嘅學校搬過去，去到解決呢個收生不足嘅問題咧？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下噶。咁電話旁邊，不如我哋都請嚟一位喺北區下做校长的朋友同你倾下啦，有新界校长会副主席，亦都是上水凤溪第一小学的校长朱伟林校长在电话旁边啦。朱校长你好， 朱校长， 系两位大家好， 系。不如首先讲下咧，即系而家嗰个北区嘅教育嘅情况系点样？即系你又赞唔赞成多啲学校搬过嚟呢？ 咁首先讲翻咧，就系嗰个北区咧，讲针对翻幼稚园升小学啦。咁其實係經過咗個自行收生階段之後呢，其實已經發現到我哋自己本區呢係都唔夠小朋友㗎啦，比預期當年局方預計嘅數字呢係有個好大嘅落差。因為喺自行收生裏面有北區三個網呢，佢要提供出嚟嘅學位呢就大概1496個，即係大概1500啦。咁乘返全年計數應該要3000個學位嘅。咁但係實際我哋喺自行收生個階段裏面咧，收到嘅表格咧，只係得2524張，即係其實大概欠咗470個小朋友，睇翻條數咧係欠咗19班嘅。 係咪一個跨境嘅問題？ 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就係可能跨境過唔到嚟，亦都本身北區嗰個預計6歲適齡兒童嘅人口咧，其實都係比預期跌咗嘅，因為佢喺根據局方啲嘅數字咧，預計來年2023年咧應該有2900個適齡兒童嘅，2900。咁但係而家我哋計到佢提供出嚟嘅學額啊、學位計咧，當係3000計啊，都比原本係多嘅，即係話佢人口就預計2900，但學位提供咗係3000個，已經相差咗100個，即係4班啦。咁而實際收到表咧，亦再少啲，欠咗係470。咁你跨境個因素，疫情通唔到關，會少咗過嚟嘅事實。而本身本區嘅出生率咧，都比預期嘅低。 除咗出生率之外，會唔會遷入或者即係頭先講根本即係起新樓嘅機會少咗嘅原因啦？ 呢個肯定，因為我本身喺粉嶺區有個叫皇后山嘅大型嘅屋苑啊，佢咧，但係佢入住嗰個速度起樓同埋入住速度係相對慢咗嘅，變咗佢哋係根本就冇咁多小朋友產出，咁自然導致咗就係我哋嘅預計嘅人口咧，學生適齡兒童人口咧係少咗，加上疫情亦都加上移民等等因素，導致咗我哋喺自行收生階段咧已經欠咗咁多嘅小朋友啦。咁所以我預計到咧，去統一派位嗰時候咧，有啲學校佢需要一定被減班嘅。咁可能去到最後，只係做個統一派之後再放榜咧，六月咧，可能有啲學校根本就未必可能派唔到小朋友嘅，有可能完成嘅歷史任務啦。甚至講要可能會被殺校都唔定嘅。 係嗱，特首都講到話，而家即係規劃緊嘅係北部都會區啦。你點樣預計成個北區嗰個人口增長咧？咁其實當北區嘅人口增長嘅時候，係咪就可以即係填補翻呢啲生源嘅空缺咧？ 嗱，當然啦，我哋大都會啊，都會區嗰個係一個長線嘅10幾20年嘅。咁喺當個好多嘅樓宇起緊嘅時候咧，就一定係會增加嗰個學額嘅需求嘅，呢個好自然嘅。但係個速度好睇個時間表，即係特首所講，將佢遷到去北部都會區，我睇好睇嘅時間嗰、那個時間表去點做啦。如果好快將學校搬入嚟，一朝會加劇我哋嗰個慘況。但係如果佢喺若干年之後有足夠嘅樓宇起好咗啦，亦都入住率同埋出生率啦，咁你搬入嚟，我覺得就 OK 嘅。咁但係喺短期裏面咧，幾年裏面一定係見唔到呢個狀況，因為我哋睇到現今嘅幼稚園啊，已經係收唔到小朋友啦。好多有啲幼稚園可能要被迫結業，有啲可以行翻全日制，導致咗幼稚園冇，我哋自然小學就跟住 兩三年之後就會出現咗問題。咁所以咧喺嗰個北區北部都會區嘅個發展過程裏邊，將來一定係大需求嘅，但係喺要加快起樓。加快入住，提升嗰個出生率，你先至好搬啲學校入嚟，否則咧就好大問題。咁而事實上，將來都咁睇啦，北區其實係一個好好北部大都會區啦，簡稱北區啦。咁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空間喺度，亦都期望就話成日特首話叫我哋上北上去辦學啊嘛，點解唔可以同步係要引進我哋大灣區嘅小朋友過嚟呢？因為佢好實在就係香港個教育一定嘅質素，大學嘅質素咁高嘅時候，其實係咪可以引進多吸引多啲人才過嚟？將來就喺我哋北部都會區裏面係多啲嘅學校，佢都講過嘛，引進啲國際學校或者大學都好啦，內地大學落嚟，咁其實同樣地啫嘛。點解我哋唔可以吸納喺大灣區嘅小朋友呢？佢哋過嚟，因為可以讀書，當然咧就費用就點計啦，即係話佢要付翻嗰個應有嘅費用，而可以入讀我哋官立啊津貼學校，而將啲人才資源等等可以帶到過嚟香港。因為大灣區裏面其實就係應該有我估計就係深圳同香港作為龍頭噶嘛。咁點解要將啲資源全部即係我叫佢上去發展呢？係可以，但同步點解唔可以引進落嚟多啲人落嚟發展嗰時候，我哋唔單止自己嗰、那個在都會區裏面多啲起樓，多啲人之外，我哋引進翻佢哋過嚟，而都其實河套區亦都係好重要嘅創科等等發展。其實人才需要嘅，亦都需要多啲嘅我哋嗰、那個教育嘅資源擺落去。 啊，張校長，其實即係簡單啲講咧，即係你依家覺得咧，就嗰個所謂適齡嘅兒童唔夠咧，就有三個因素。負面暫時負面因素就是移民一定是負面因素啦，就少了人啦。入住因素咧，如果將來多咧，就是正面因素。不過你遠水救不到近火啊。但仲有一個跨境因素，呢、這個有呢、這個就有趣啦。跨境因素依家暫時就負面嘅，因為過唔到過嚟啊嘛。咁如果將來當佢疫情過去之後咧，究竟個流動是流入嚟香港，即係香港流出咧？其實都不知嘅喎。長遠嚟講，咁你就期望咧，佢係流入嚟，因為香港嘅學制啊，或者嗰個教育就吸引啲人唔係淨係港人喎，即係內地人都落嚟啦，係咪？但亦都有個機會咧，就喺某啲年級咧，我唔依家細個就難講啲，如果到大個咧。可能或者香港留翻大陸讀書都唔定喎， 但係即係起碼而家喺未通關嘅情況之下，有好多以往係恆常咁跨境翻學嘅學生，就冇辦法每日落嚟香港讀書，咁就令到即係香港嘅即係學額出缺啦。咁可能即係通翻關之後，就會即係跨境學生可以翻嚟香港上堂。 係啦，係啦，依家跨境嘅人多嘅，其實不過一忽嚟唔到，所以咪少咗。 係咯，係 咯，係啦，係啦。 会嘅， 但系你长远嚟讲，你点睇嗰个出同入咧？即系个跨境，因为都有个相反嘅因素喺度 嘅。我咁睇啦，其实再讲翻大湾区，其实有个通关系好方便嘅。即系我成日觉得就话、那个跨境新嘅概念就唔好净系提。我哋住喺深圳嘅香港同學仔翻翻嚟香港讀書，我哋都會上去，佢會落嚟。咁我係一個互通嗰樣嘢咧，係應該加大加快，亦都係做翻個融合，亦都大灣區融合。所以我話強調話，強調就係我哋要調翻轉，我主動吸引翻大灣區嘅家長同學過嚟香港發展同埋讀書，因為亦都佢可以上翻我香港大學，亦都係嘅香港一個成日講教育產業化，將香港嘅教育質素點啊去推銷俾人哋？點解唔可以做多啲呢啲功夫咧？咁？而事實上，我哋亦都係喺我哋有特性嘅地區性嘅特點啊，或者一個國際嘅視野方面，其實有一定我哋優勝。咁亦都係，所以我覺得係可以係跨境我兩方面嘅流動，而令到嗰個交通嘅方便咗之後，變咗係日後根本就好隨時隨地廿四小時來回嘅。就算家長仲係喺河套區翻工放學，帶埋自己小朋友翻嗰邊住好，或者調翻轉佢哋喺嗰邊住過嚟翻工亦都得。即係我諗係做翻個互動相通嗰樣嘢，係應該係可以未來見得到係嗰個流動性大，雙向跨境嗰樣嘢應該係做多啲。而我哋亦講真，我哋係有嘅，應該有個質素去吸引大灣區嘅同學仔過嚟嘅。 所以你嘅建議咧，即係話咧個雙向流動咧，就從個大灣區將來嘅發展去考慮，就唔好淨係考慮咧。香港人啊，多啲上去上面辦學啊，嚇或者咧就我哋淨係好短視咧，就話我哋淨係用咩方法吸引啲人落嚟？總之我哋辦得好咧，自不然咧就 香港人在上面都會回來，大陸的也會下來讀，即是我們要從整個大灣區的發展去考慮，是不是應該這樣？ 是 但我想問一下，即現在燃眉之急先，即你剛才都說北區呢，就是自行收生那裡已經見到即少19班啦，那究竟多嚴重呢？還有即有什麼方法，即我們北部都會區的新增人口又未出現，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個燃眉之急，保住即北區的學校呢？ 我唔好话净系北区啦，其实香港有几多区都有咁嘅状况。咁当然业界都提过一样嘢，就系嗰个尽快连嗰两成嘅学校都行埋小班啦。咁亦都系提升嗰个师生比啦。因为我都成日强调就系教育界其实好多工作系做紧嘅，亦都喺学界喺小学好中学都好啦。我哋其实系不断好多社会要求做嘅嘢都系落咗嚟学校，我成一个漏斗，将好多要求落晒系 focus 咗喺学校里。学校老师除咗学与教之外，做大学生活动、社交啊。品德情義啊，同埋好多嘅嗰啲關愛基金，比如電平板電腦又好，一個免費午餐都係經過學校做，老師做咗好多呢啲行政工作。當然咧，每樣行政工作因為有個教育意義嘅，亦都學習嚟嘅。但係不斷增加，其實我老師個有時覺得吃不消。我哋覺得就係應該係要創造翻啲空間，釋放啲空間出嚟，俾我哋老師多啲面對面照顧小朋友。而好實在，而家我哋老師去接觸小朋友真係嗰個係社交好、情意品德培養，相對以前係少咗，因為其實喺學與教課程要求多咗，其他活動多咗嘅時候咧，咁係加上疫情關係啦，又少咗時間，所以我哋應該係要點解我成日講你話提升師生比，令到多啲老師，而事實上亦都有出現咗我哋嘅所謂超額教師嘅嘛啲學校。咁呢個保障亦係保到二四二五年就冇啦，之後嗰啲亦都會即係要一定係冇得保障，即係保唔到三年嘛。即係話其實我哋會有一批老師出咗嚟，咁點可以善用呢一批老師咧？保障到佢而擺翻喺學與教嗰個教育係一個投資嚟嘅。咁係我諗係對小朋友嗰個照顧係要提升多啲時間。咁而事實上當日當局啦，點樣安排嗰個師資訓練嘅 quota？咁其實佢有個計數出嚟，但係而家情況就係不似預期啦，學生人數少咗，班數少咗，學校少咗時候，咁自然出現咗一個超額教師。但係呢個超額教師 quota 係當年佢哋局方我唔知點個計出嚟，出現咗咁嘅數，而家多咗喎。咁係咪當然冇話百分百要保障佢？不過我覺得就喺個規劃上，係咪應該都要照顧翻呢啲老師，而老師佢哋係真係幫小朋友嘅，我哋要揾方法增加個師生師生比，提高咗之後多啲老師去幫小朋友，而令到學生咧能夠喺學與教好。情意發展方面也好，而且事實上喺九月至而家，其實你知道輕生個 case 有10個，咁即係其實又係要適應嘅問題啊。老師照顧或者等都係需要幫手嘅。 係，我想問一下，即係仲有半分鐘時間啦。我想問北區嘅情況，使唔使話啲辦學團體要考慮去合併啲學校定點咧？ 嗱，呢個好睇究竟個辦學團體呢度有幾多間學校咯？即係同一個辦學團體先有將個 group 埋噶嘛。你唔同啊，我之前講單頭學校咧就難處理嘅。如果係兩個三間啊單頭，你有冇方法做一個以前試過嘅所謂嘅中心小學，將兩三間合併埋一齊，咁成為一間學校，咁盡量保住啲老師或者保住嗰個教學，咁嚟幫嗰小朋友嘅。 好，唔該曬朱偉林校長，多謝你嚇。咁佢係上水鳳溪第一小學嘅校長嚟噶。我哋電話係18723111。 过海段投入服务，同时又正在开展多个的新铁路项目，进一步拓展东涌、屯门和新界北部的铁路网络的覆盖范围，推动社区发展。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大选有初步结果，现任总统奥尔特加可望大胜再度连任。选委会公布已经点算大约一半票站的选票，投票率大约是六成半。執政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候選人奧爾特加攞到七成半票數，可以展開第四個任期。今次大選仲會選出70名國會議員同埋20名中美洲議會議員。西方國家喺選前批評奧爾特加囚禁競爭對手，並且將意見人士定罪。美國總統拜登早前形容尼加拉瓜今次嘅選舉既不自由，亦都不公平。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下昼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6至9度，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明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早上清涼，日夜温差較大，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啊，东区海底隧道而家九龙过去港岛方向咧比较塞车噶，原因咧就系之前管道里边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啦。咁但系九龙入口都系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啊，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方向管道里边曾经有坏车事故，而家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而东隧嘅港岛入口去九龙咧，都仲系繁忙，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就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亦都系好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马坑涌道、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嘅龙尾近新华十道、龙翔道嘅龙尾排到去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住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游泳池附近。咁啊，港岛路面方面咧，提下大家啦。咁啊，由于山顶道咧部分路段受到较早前嘅山泥倾泻事故影响，咁啊部分路段咧仍然系有啲封路措施噶。山顶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嗰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啊重型嘅车辆不能够通过啦。咁啊，近住马纪仙峡道嗰段嘅山顶道，而家下行方向咧比较繁忙啊，龙尾去到丰盛轩附近。九龙方面，大角咀嘅雁架街因为有啲紧急维修，雁架街近住塘尾道嘅慢线继续封闭嘅。而九龙塘嘅泛顺达道近住广播道一段咧，就因为爆水管嘅关系，部分行车线都系需要封闭。新界啦，而家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至到丽景站嗰段咧就较为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咧，现时交通都系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啊，如果饮水饮到闷咧，可以加柠檬啦、鲜果、薄荷叶啦，咁啊都会好味又健康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大屿山啦，两只嘅牛啊，撞到咗咧学生区议员啊何俊辉啊， 好多外来人士啊喂佢啊，影中咗啲牛只打交啊。 大屿山爱护水牛协会前主席何来， 佢哋个栖息地其实就喺个保育区入边，开发咁多土地，我哋要做翻保育规划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9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2-23 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特首林鄭月娥咧早前就接受咗教育評議會嘅訪問啦，咁就講到話咧就係會處理策略性咁處理咧呢個學校收生不足嘅問題啊，咁啊包括咧就將啲學校遷往呢個北部都會區啦。不過戴希立啊，頭先我哋就訪問咗一位喺北區嘅校長啦，咁都講到話即係都睇睇咧，即係究竟個時間表係點？因為而家咧 遠水近火嘅問題啦， 係啦，而家咧北區個收生咧都係有不足嘅情況啊。咁如果而家就將學校搬去咧北區嘅話咧。 其實咧就只會令到北區嘅情況更加慘啊！佢頭先咁講嚇，咁、所以都要睇睇咧，究竟政府嚇要計劃將學校遷往北部都會區咧，究竟係個時間表係點啦？咁而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特首都喺呢個嘅訪問裏面提到嘅咧，就關於咧係一校一醫護嚇。咁、因為咧就係、是、教育評議會咧，咁一直都係提倡希望可以達到咧一校一醫護嘅一個措施咁。咁就話咧係亦都係今次咧係藉住呢個訪問咧，就係、是、問特首林鄭月娥啦。咁就話咧係希望有一個一校一醫護啦。咁特首就話咧係認同有呢個設立嘅需要啊。咁都講到話佢個仔咧讀寄宿學校嘅時候咧，都有醫護人員住校啊。咁就話可以探討咧一校兩社工嘅政策彈性處理，將學校咧就按住校情嘅選擇。是不是将其中一名社工的资源转为医护人员啊？咁林太亦都讲到话咧，可以同业界咧就从长计议。嗱，首先咧就都要同我讲一讲先啦。戴希立你自己都系教育评议会嘅创会会员啦。 系 但系今次呢个建议，你有冇参与噶？ 冇，我冇。 冇嘅，即系而家现届嘅即系教评会嘅执委去到处理嘅吓，提出呢个建议嘅吓。咁你又点睇咧？一校一医护。 嗱，我。或者不是怎睇看，因為我想評議會就一向都有倡議過一校一醫護的，就一校一社工變成一校兩社工，然後跟著就一校醫護，亦都他們有當時都有講到經民關係主任可能對學校的照顧亦都要緊密一點，學校的需要是越來越大的，一個就醫護就醫生啦，就社工就醫心啦，這樣。但個問題咧，依家阿林太提出話可以考慮咧，其實佢有兩個前提嘅，一個就佢從寄宿學校嘅角度啦，因為香港依家都冇乜寄宿學校嘅。第二個問題咧，佢就話要 cut 個社工，就先至加個醫護。咁依個咧就可能大家要傾下啦，即係唔係加個醫護落去，即係佢嘅前提。 將一個社工轉做一個醫護，係 啦，即係個彈性處理嗰個人力嘅問題。係啦。 咁究竟點解要咁樣嘅建議咧？不如我哋都揾翻係提出建議嘅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何漢權啊，你好。 系你好， 何漢權你好，系 咁，请你解释下啦，一校一医护嘅建议系点解咧？ 嗱，其实咁嘅，我哋咧就唔系今时今日提出嘅。嗱，我哋咧响二十几年前咧，其实我哋都提出咧，即系香港嘅，我哋话嗰个教育嗰个嘅所长咧，或者教育嗰个嘅优势咧，其实都系需要啦。唔單單響大灣區，嗰時未有大灣區概念啦，而係香港作為一個教育嘅樞紐咧，其實就響嗰個嘅即係叫做輔助系統又好，輔導系統醫護輔助系統又好，係應該要被建立起嚟嘅，嗰個資源啊等等，其實都需要。而且我哋係有根據嘅，我哋根據咧就話，其實你新加坡。你去台灣，乃至我自己最即係嗰個最近嘅即係出身地澳門，其實都真係有一間學校裏面咧，佢有一個係醫生或者係一個護士啊，甚至有啲咧就是、有醫生同護士一齊嘅。咁就當甚至天主教就係即係贈醫施藥咁樣啦，而澳門有大部分都係天主教嘅學校等等咁樣，咁係好多嘅即係其實。一切都是以幫助學生為前提的啊。咁好啦，咁當然咧就一路發展落嚟啦，都係不聞不問啦啊咁樣。咁直至最近咧，我都再繼續提出，個提出更加係需要咧，就係、是、你睇下而家嗰啲嘅疫情啊等等啊各方面咧，如果喺一間學校裏邊咧係有一個嘅醫生或者係一個護士，又或者甚至乎咧，唔好睇輕中醫師。中醫其實係懂得救人，並且咧係懂得醫病嘅。嗱咁樣咧，我覺得就響從嗰個投資嘅角度去睇咧，佢仲反為慳咗長遠嚟講，慳過政府嗰個資源嘅。就唔係冇實例啊嘛。 新加坡啊、台灣啊、澳門啊都有噶嘛。就點解香港一個咁富庶嘅社會，而係唔可以落實呢？ 不如 而家我覺得好需要啦。 不如問一問先啦，而家學校係點樣處理咧？係咪有啲譬如保健室、醫護室，係咪有啲文員或者老師去兼任？有咩問題咧？ 即刻答你。 嗯嗯。 你咩叫醫療室咧？ 啊 你睇睇你而家學校邊係醫療室嚟㗎？邊有醫邊有療啊？ 嗯、 啊！呢、這個醫即係其實咧，我哋真係面對一個好實在咧，呢、這個醫療室就真係即係假嘢嚟㗎。有咩醫有冇療啊？瞓到搽藥水呢啲東，當你一要想食藥嘅話咧，你就唔能夠俾藥俾學生食嘅，因為咧即係呢個冇好大嘅險等等，即係話。我哋有時嗰咩黃金三分鐘啊，黃金三十分鐘啊等等，根本就喺學校咧係唔適用嘅。你一定要 call 白車，然後跟住咧先至可以去幫到最需要嘅學生。嗱、啊，咁呢、這個即係其實醫療室，我覺得香港嘅如果到目前為止啊，那個醫療室就真係邊係醫療室啊？保健室保咩健啊？係咪啊？即係唔好揞住雙眼咧。就話係冇問題發生啊！咁我覺得咧，嗱、嗯，我覺得一切咧都係從幫學生嗰個出發啫。嗱、啊，其實我哋專訪特首咧，特首係講一個方向性，佢咧係好同意我哋教評會嗰個方向，而佢所講嘅即係學校可以揀咧。你一後兩個社工啊，或者係變咗一後一個社工，然後咧係一個醫護等等。嗱，佢呢個係好清楚一個方向，一個咧係俾嗰個學生去揀，並且要俾同學唔係俾學校去揀，並且從長計議。但係如果我哋冇呢個方向嘅話咧，冇一個短中長期嘅計劃嘅話咧，我覺得喺學校嗰、那個即係醫療個輔助系統咧。是永远都是假的、啊、你不要再讲医疗室了我觉得。 嗯 我 想呢就即是学校那个作为在最基层那里呢有很多需要正如刚才讲啦咁有社工的需要可能有公共卫生公共医疗的需要亦都有基层健康的需要即我想有很多种的需要。嗯、好啦现在呢就你们即提出了这件事咁特首就話從方向上要考慮，咁依家首先特首係咪真係諗住依樣嘢做，同埋依啲跨部門，因為隸屬唔同部門噶嘛，一個教育局，一個衞生福利局，係啦，咁依家一個問題啦，一個就社會處咁樣嚇。仲有一個問題咧，我就覺得我比較奇怪，就算同意咗一樣嘢咧，可能係資源上嘅考慮，點解就即係話就話俾你揀啫，實際上就其實喺個資源上邊咧就要。減緊個社工，如果你要增加個醫護人員，咁呢個你有冇討論過呢個問題咧？ 嗱因為講好多嘢，我覺得唔係單單講一個醫護嘅，咁就我覺得咧就唔係而家我覺得唔係話減一個社工就真係都唔係話咁嘅意思，係大家可以商量，究竟如果。那個的資源是現在在個經濟不景之下或者那個低谷之下那在這一刻那個短期來講如果那個醫護是需要的那怎樣去處理如果有些學校他衡量過他覺得是一個社工夠了咁不如咧，我哋嗰啲錢，我哋做一個醫護啦，起碼可以 starting 咗呢個一校一醫護嗰個嘅，即係嗰個方向同埋理念啦，係可以實踐啦。就然後一步步，然後你嗰、那個你，因為你都要醫生噶，而家你邊咁多醫生啦、啊，啱啱啊？如果 係 又即係二十年前，如果肯聽下嘅當陣時嘅各方面喺認真聽嗱，老實講。即係你如果及早，即係有遠見，你去做嘅當陣時嘅政府，咁我覺得就會水到渠成啦。到依家嗱，我都順便補個教育評議會咧，響97之前啦，我諗啊，大校長都應該知道噶啦。就我哋好清楚強調，一校需要一個社工嘅啊。咁呢個係我哋要提出嚟嗰、那個，即係嗰個輔導系統咧，係一加一咧係大過二。 即係話咧學校啦同埋社工組織個結合咧係會相輔相成嘅。咁我哋係好即係而家睇翻啲報紙嘅聯署啊，當陣時我哋都講噶，當陣時有啲立法會議員見我嘅時候，佢話：喂，我成長嘅時必須社工㗎咁樣。咁但係佢唔知道咧嗰個時代嘅變化啊，個需要啊係同你嗰陣時講係唔同啊嘛。同樣都係講醫，即係一校一醫護嘅咧。你如果依家同二十年前比，已經係嗰個需要性咧係大好多嘅啦。 唔、啊、係，我其實個意思即係話咧，如果從基層健康醫療嗰個角度咧，應該依個係一個編制同埋一個全面嘅考慮，就唔會楞到去喺個資源彈性嗰度咧，就你去不依、這個我諗長遠再去傾啦。我諗 係啦，係啦，係啦。我覺得即、就、係、是啊、其實香港嘅教育政策咧，我覺得冇一個咧係短中長嘅一個嘅規劃咯，我覺得係需要有㗎啦。嗱，過去我哋個強項就話咧，係嗰、那個即係技術性好強嘅，話變就變嘅啊。但係我覺得個前瞻性咧，即係我覺得係真係好需要一個，你一校嘅醫護又好，就真係需要一個短中長期嗰個規劃咯。 嗯好啊，唔该晒何汉权啊，多谢你。 好， 何汉权咧就系教育评议会嘅主席嚟啊。不过咧，即系当然啦，即系听落一校一医护就梗系啊，就可以好好咁照顾到学生嘅一啲医护嘅需要啦。咁但系头先何汉权都提出一个问题，即系。而家即系医生喺公立医院都好短缺啦，亦都系谂紧好多方法咧，去到留住人手啊，引入一啲非本地医生啊，咁。咁你邊度揾咁多？ 佢話揾中醫，都中醫都可以係一個可以考慮，即係頭先都提到。係啊，咁但我覺得呢個問題其實都除咗資源同埋人手嘅問題，其實係一個基層醫療健康呢、這個系統點喺細路仔嗰度做好嘅問題。咁、呢個係政府確實係要諗，係咪？當然係咪一對一咧？即、就、係、是、一校一咧？其實一話係一個區裏面去做咧，呢、這個大家都可以去考慮嘅。 呢、這個都可以考慮嘅嚇，因為即係你見到譬如其他嘅一啲教育資源，譬如教育心理學家啊，咁可能都係 以區為本都係 啦， 係 啦， 係 啦，咁呢個可能都要留待即係政府再去諗一諗啦。不過另外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今次佢啊特首會提出話啊會唔會一校兩社工，將其中一個社工嘅人手轉做醫護咧？咁 我都有啲奇怪。 嗱，我自己就揾翻即係一校兩社工嘅一啲背景啦。咁咧，其實因為咧係早前啦嚇，2016年嘅時候咧就都發表過勞福局啊嚇，咁都有一個嘅跨部門嘅一個小組發表。过啲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嘅最终报告啦，咁其实咧都见到即系学生嘅轻生嘅问题啊，佢自己嘅情绪啊、精神健康啊，以至学业啊、家庭嘅问题咧，系一个值得关注嘅问题嚟嘅。咁所以咧都认为咧系需要咧加强一啲喺学校嘅社工嘅人手。咁所以咧就将嗰阵时咧就建议吓，嗰阵时2016年啦，就讲紧将嗰阵时嘅1.2名社工吓。就加到咧一校两社工，咁啊加强咧对学校学生嘅一啲支援啦。咁如果而家系咪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资源嘅问题啦，将其中一个社工转做医护嘅时候，咁系咪代表啊当初想解决嘅一啲学生嘅精神情绪健康嘅问题，又好似少咗资源去处理？ 不过我说话奇怪，因为当时变做两社工咧，即系我讲笑咁讲咧，即系我哋嗰时睇嗰套戏就叫做。危险17岁啊，咁啊，但系发觉而家近年嚟变得危险11岁，所以咧就应该小学又要有，中学要有两个，即系其实当时系咁嘅原因嘛。咁如果你就算依家你考虑到医疗嘅需要嘅时候，点解会突然间扯翻去社工嗰边去谂咧？我觉得呢个咧可能都有啲奇怪，我觉得呢个真系吓。 教评会就引述林太话可以同业界从长计议啦，咁我哋都即管睇下佢哋点样去商讨法啦。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讲讲另一啲话题。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齐听节目嘅系洪少贤。 要环保，除咗开发可再生能源之外，节约用电亦系重要嘅一环。而在建筑设计上花啲心思，都可以减低能源嘅使用量噶。 深夜1:30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科学特工队》。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 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时间来到晚上的7:25，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的时间有陆宇光和戴希立在这里。但喺嗱，呢个时候不如都讲一讲一啲嘅即系啲社区嘅卫生问题啦吓。咁啊，早排咧就有啲网民咧就喺呢个嘅黄大仙嘅一啲群组里面咧就系发出一啲嘅相啊。咁就话咧喺慈云山咧一个嘅卖肉啊、猪肉啊同埋蔬菜嘅店铺门前咧，就见到有几篮嘅食物吓。里面咧有啲冰鲜鸡啦。咁但系可怕嘅地方咧就唔单止有冰鲜鸡。仲有咧，就系一堆一群嘅老鼠，就喺呢个嘅你食物篮上面咧就开餐吓。咁、那个时间咧就相信咧就喺凌晨嘅时分嚟噶。咁即系话咧，嗰啲铺头咧仲系落紧闸啦，未开铺啦。咁呢个情况咧都几吓人啦，因为好多嘅大家都关注嗰啲嘅商铺呢啲卖呢啲嘅冻肉嗰啲嘅卫生情况啦，同埋嗰个地方嘅社区卫生嘅问题啦，而且都关注到啊，其实有冇需要咁样劈喺地下嗰度，任由啲老鼠去爬过去咬咧？咁 喂，你听到嗰个新闻就冰鲜鸡，我睇过啲片段系抌咗啲猪喺度，即系啲猪又落咗咧，就未开门嘅时候咧。就圍啲老鼠圍住喺只豬嗰度喎， 其實呢啲新聞真係時有聽聞啦，即係喺早喺上年嘅八月咧，咁其實都試過有啲嘅新聞啦，就講話有好多嘅老鼠去到一啲嘅街市就爬上一啲嘅豬殼啊，即係 你知 賣豬肉嚇，去街市度賣豬肉，咁通常係送一個豬殼咁樣過去啦，就發現好多老鼠就圍住嗰個豬殼咧嚟到咬啊，咁呢啲都係令大家好反感之餘就係。即大家关注嗰个运送同埋卫生嘅问题啦，咁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咧？系咪真系因为运送嘅时间，或者系大家嗰个嘅手势，即系运送公司嘅手势问题导致咁嘅情况咧？吓，啊，不如我哋都请啲业界朋友同我哋倾下啦，吓。嗱，电话旁边咧就有猪肉行总商会理事长许伟坚啦，许伟坚你好。 啊，你好，你好， 许生系。 不过倾之前咧，都呼吁听众啦，就唔知大家有冇即系睇过相关嘅新闻报道，或者都见过你自己嘅社区可能都出现一啲嘅商铺啊，或者街市啊，出现呢啲嘅送呢啲鲜肉啊、冻肉啊，出现呢啲咁样嘅卫生情况，大家点睇咧吓？咁同我觉得点样可以改善法咧吓？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阿许慧坚吓，点样睇咧？即系我哋头先讲话慈云山就冰鲜鸡啦，但其实即系送猪肉都有啲咁情况，你觉得个问题出喺边度啊？ 其实嚟讲咧，问题嚟讲咧，都系就嗰间铺咧，就系唔自律嘅啫。啊，咁其实咧，任何一个食物嚟讲咧，你放喺铺内好或者铺外好，如果放好嚟讲，都要加上一个感住嘅。啊，即系 加上咩话？加上 一啲或者布之类嘅，一定要冚好噶。 冚好佢吓。 啊，冚好噶，因为如果你就咁放出去有篮嚟讲嘅，挤啊，你就算有布冚好嚟讲咧，你唔搵呢嘢扎住，啲风一吹起嗰张布嚟讲咧，咁其他嗰啲小朋友又会走去搞搞震噶啦。 嗯， 系、 嗯、 嘛？咁最主要嚟讲咧，就系、是、希望个别咧个大家商号嚟讲咧，一定要系做好自己嘅份内事啦。譬如或者所有个翻货好啊或者唔要嘅货好啊，要即时处理啦，就唔好话即系等人哋。嗰段新闻嚟讲咧，就系、是、应该系今日礼拜五六嘅。 嗯。 啊，咁我睇咗，我吓咗一惊。咁初时以为。就係、是、原來嗰啲係冰鮮雞多嘅，就唔係我哋業界嘅。我業界咧，事實上就係舊年嘅事都發生過個別嘅類似個案，但係我哋都馬上跟進咗。咁跟住嚟講咧，大家都係好合作。到現時嚟講咧， 都暂时个运作都几好噶。 系嗱，不如咁啦，再次呼吁听众啦。咁如果对于即系睇过今次嘅新闻报道，或者觉得你自己社区都见过一啲类似咁样嘅送呢啲鲜肉冻肉嘅卫生问题，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啦。咁啊，许伟坚啊，我哋就嚟听呢个7:30新闻啦。不如就喺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阵好嘛？ 嗯，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咁我哋电话18723111啦。咁许伟坚就主要讲话系一啲即系运送嘅时候嘅手势问题啦。咁其实加翻块布冚啊，咁其实已经系防止到好多嘢啦。咁但系运送嘅过程究竟系点咧？转头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本港今日并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报章专访嘅时候话，同内地通关初期会设配额，优先俾印刷同埋商务需要人士通关。港区人大代表、香港工商总会主席黄庭聪话：普罗大众期望尽快通关。林郑月娥嘅讲法系好嘅开始。本身喺广东惠州开设针织厂房嘅黄庭聪话：好多港商都拥有跨境车辆，建议可以限制点对点出行，例如自己住所至到目的地、自己公司至到某间公司等等，甚至可以限制入境之后头一个星期嘅行程，以减低疫情防控嘅风险。海关同食环署采取联合行动，检获怀疑走私大闸蟹同埋冷冻食品，估计市值一共大约系146万元。三名货车司机被捕。海关同食安中心人员分别喺文锦道及深圳湾管制站，一共截查3架入境货车，喺车上面发现怀疑未列仓单嘅大闸蟹，一共大约系14000只。同埋冷凍食品一共大約係1000公斤。中大學生會上個月宣布解散，有學生向中大學生會司法委員會申請複核決定，司委會裁定學生會代表會或者學生會聯席會議解散學生會嘅宣告違憲同埋無效，並且宣布中大學生會聯席會議應該重啟學生會職務。司委會話，根據學生會嘅會章，條文冇賦予解散學生會架構嘅權力。若果任何學生會組織期望行使解散嘅權力，必須要先舉辦全民大會討論修改會章，再經全民投票通過。學生會代表會只有權力透過辭職令到學生會停止運作，但係冇權力解散整個學生會。中大話知悉司法委員會嘅決定。校方會保持同學生代表有系統的合作性對話，在具廣泛代表性的新學生代表團體產生之前，建議各屬會、院會、系會可以考慮向學生事務處登記或者自行註冊有關過渡安排，保障各學生組織繼續可以享有租借大學場地和財務支持的權利。一連4日的中共第19屆中央委員會第6次全體會議在北京開幕。新華社報導，總書記習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作工作報告，並且就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討論稿向全會作出說明，相信是會議場地的京西賓館附近一帶加強保安，停泊了多架的公安车辆，现场亦都实施交通管制，禁止车辆接近宾馆。新华社发表文章说，历史进程不可逆转，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一系列标志性的成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巩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听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 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埋系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啊，东区海底隧道而家九龙过港岛咧就仲系多车嘅，因为之前管道里边咧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噶啦。咁但系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仍然系繁忙，咁啊龙尾近鲤鱼门道回旋处。港岛入口交通大致回复畅顺。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近住税务大楼，西行嘅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冇咁塞车啦，而家龙尾喺马会湾位附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住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港岛路面咧，山顶道部分路段因为受到较早前嘅山泥倾泻事故影响，咁啊需要进行维修。山顶道近住百家道至马纪仙峡道嗰段咧，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啊重型嘅车辆暂时不能够经过呢一个路段啦。现时近住马纪仙峡道嗰段嘅山顶道上下行仍然系多车，咁啊下行方向嘅龙尾就去到门牌56号附近。九龙方面啦，咁啊大角咀嘅雁架街就因为有啲紧急嘅水务工程啊，雁架街近住塘尾道嘅慢线仍然封闭，嗰度比较多车啲。新界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亦都系仍然系比较多车嘅，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去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就新墟至到黄珠路嗰段较为多车。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咧，咁就继续倾倾关于喺慈云山啊一个嘅食物店铺啦，系卖猪肉同埋蔬菜嘅店铺外面咧，就有人咧就发现到凌晨咧就有一啲嘅运送公司啦，摆低啲冰鲜鸡啦，咁但系咧就俾一啲嘅老鼠系围住咧系咬食呢个冰鲜鸡啊咁啊，咁究竟啊点样去即系其实嗰个运送嗰个过程系点嘅咧？有冇得避免呢啲事咧吓？咁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猪肉行总商会理事长许慧坚咧倾紧噶，许慧坚你好， 你好你好。 嗱，今次嗰个事件咧就应该发生喺凌晨时分啦，咁嗰间铺咧就落咗闸未开门噶，咁所以当然啦，可能运送公司咁就运啲货嚟到，咁就冇地方摆就摆地下啦，咁当然冇冚冇布冚啦，咁但系其实又想问翻，系咪一定要呢个时间送货？咁啊冇人接就自然系摆喺地下噶啦，有冇得避免成件事呢？ 其实咧就系、是、有好多方法，因为冰鲜诶嗰啲嘢咧就喺半夜嚟讲咧，就要啲喺呢个深圳啊，用呢个货运车运到嚟香港各区嘅。咁由于有啲店铺嚟讲咧，朝头早咧就未有咁早半夜有人翻工开铺啊嘛。通常佢哋嗰啲 冰鲜嗰啲运送车嚟讲咧，五点钟左右就到呢个我哋个街市个铺嗰度噶啦。有好多做法嚟讲咧，就有啲商铺咧就交定一条门匙闸匙俾我个司机开嗰度闸，送嗰啲货入去做开好啦，又拉翻到闸走噶。通常咁做法嘅，但有啲嚟讲咧，就变咗嚟讲咧，就系嚟到唔理你啦，掉我地下就算咗，又唔敢好啊走啦，就等你啲嗰啲员工翻嚟开门啦，就先至攞翻入去个铺内。咁呢个做法系唔啱噶。 即係嗰個交收方法呢，就其實有正確同唔正確嘅做法。如果大家都盡責做得好呢，即係個交收做得好呢，就應該唔會發生啲事嘅，你覺得係咪？ 呢個當然係啦，係咪、凡係每一間店鋪一個收貨啊，就要馬上好處理嗰啲貨，就唔能夠擺喺路面啊或者鋪嘅地方啊太過長時間，因為嗰啲冰鮮雞嚟講，離開個冷凍點咧兩個鐘頭咧，啊，一個凍肉一個冰鮮肉咧，離開冷凍點兩個鐘頭咧，就會發生個細菌嘅。 係 啊，最主要嚟講就常見啊，一般嘅三門氏菌啦，啊，咁所以嚟講有條法例咧，所有嘅凍肉或者冰鮮肉就唔能夠離開個冷凍點兩個鐘頭嘅。 係，即係話送貨嗰個咧，就一係用門匙，一係用冚好佢，收貨嗰就唔好咁遲收，即係好似走接力咁咧，即係兩個都即係犯規噶啦。其實今次即係走得即係接得唔好噶啦，接力咁啊。 咁呢個又大家做得到梗係最好啦，但客觀上咧都有啲時間上嘅差異嘅。事實上，人哋啲車亦都係運輸方面都唔係話一等到你七點鐘先開門。 啱啊！咁所以咪收貨嗰個咪要早啲揾人喺度等啦，即係咁樣嚇。因為頭先講啦話。太耐時間都唔好噶嘛，啲冰鮮嘢係咪？ 應該係嘅嚇，同埋一個凍肉啊、冷藏肉嚟講啊，冰鮮肉咧離開個冷凍啲兩個鐘頭咧，就係出現問題嘅。 啱啊！ 咁其實即係你所知，其實啲肉檔啊、街市嘅檔販啊，有冇得真係早啲開檔嚟接，即係揾個人手啊嚇，或者早啲開檔嚟接收一啲呢啲嘅運送嘅鮮肉凍肉啊？ 我之前都讲过啦，你话咧要所有员工嚟讲咧，因为一般嘅街市连个夜晚都收七点钟铺啦，普通系嘛？咁如果朝头早又开七点咯，咁要去嗰啲运输嘅流程咧，嗰啲货车嚟讲咧，就可能会五点钟之前就会到你铺头，咁叫啲员工点样翻嚟咧？咁切冲办法嚟讲，就系多个商铺就加落嗰条铺头嘅闸门匙俾佢。佢嚟個貨嚟講，我打開佢咯，啊入翻落去，然後鎖翻埋佢咪走咯，咁就變咗即係唔會出現咁多其他嘅負面新聞咯嚇。 啱啊，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安排嘅問題嘅啫，要其實 係啊，雙方面點樣溝通去 係啊。 安排好嘅啫嚇， 最緊要市民嘅衞生同埋即係食物衞生呢個反而最重要嘅呢個問題。 我呢個幾時都係首要問題啦，係嘛？逢系做呢个系一个系副食品嘅食品安全呢四个字系一定要放喺首位嘅。 唔系最紧要就系咧，你咁样摆喺地下度，有呢啲即系老鼠吓，其他蛇虫鼠蚁爬过食过咁，实有市民见到，即系对大家嗰个嘅生意啊、卫生嘅观感啊，都唔好啦吓。 呢个肯定啦，啦其实嚟讲咧，如果啲冰鲜或者冻肉嚟讲，就咁摆喺个。那個街市門口 是不 啱的。 Okay. 我想問一下咧，上年其實都出現過，頭先都講啦，即係有啲嘅豬殼擺喺地下，咁就俾啲老鼠躝過嘅一啲新聞出現啦。其實嗰次之後咧，其實你哋業界同政府有冇一啲嘅溝通，有咩方法去到處理咧？ 當然啦，一發生過咧。我哋業界馬上跟進啦，亦都係提供好多辦法俾運輸啊同埋肉商方便去協調咁樣嚇。咁、圖上方面咧，亦都係有一個係即係或者罰則啦，譬如或者嗰個車隊初犯嚟講一定要警告啦，再犯嚟講可能有一個處罰嘅制度啦，譬如或者停止去 一段時間啦，唔准你再車豬啊，咁都有個即係有個獎罰嘅制度嚟講咧，比較嚴啲嘅。 但係邊個去罰佢哋咧？其實係你哋業界去到即係聘用呢啲嘅車隊去到負責運送喎。咁所謂罰其實係你哋唔幫襯佢啫，係嘛？ 咁其實咧就係、是因為咧又唔係立院一個臨和街車都可以車得我哋嘅新鮮豬嘅。我哋新鮮豬嘅車嚟講啊，都係冷藏啦。每一段時間亦都跟住圖像通道去復檢檢查過，啊，認為合規格先至係俾發張證你入得屠場嘅。佢咗唔發張證你入唔到屠場，你又車唔到豬噶啦嘛，係嘛？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方法嚟噶。 即係政府有冇有冇喺呢方面有一個規管嘅角色噶？ 我谂暂时未有啦，我谂啊，即系可能个别啦。其实咧，政府方面嚟讲咧，就系、是、都有好多规范嘅。譬如一个新鲜粮食店咁样，你当然要攞牌啦。但系你新鲜粮食店里边个牌都注，即系包括嗰好多种类嘅。譬如或者你新鲜粮食店，我净系卖猪肉啊，咁好啦，我就冇攞新鲜牛肉或者羊肉嘅。我到時嚟講啊，喂，而家天時冷喎，我賣只羊得唔得啊？都唔得噶，因為你冇嗰個出錯牌證啊，可以告得你呢、這個係無牌售賣噶嘛？啊，咁至於你一間肉檔，你係賣清鮮豬肉冇所謂啦。但係如果你又賣冰鮮雞，又冇攞牌照嘅，咁你呢個都係違法噶。 嗯。 啊，咁所以嚟講咧，係即係制度上咧就一定有規範，但係個執唔執法嚟講咧，就係、是、睇有關部門啦。 OK， 好啊，唔该晒许慧健，多谢你。 OK， 好。 系许慧健咧，就系猪肉行总商会嘅理事长嚟噶。咁希望咧，就系各个行业啊、政府方面咧，都去留意一下呢啲问题咧，咁就令到呢啲事件就唔好再出现啦。 都几吓人噶。 系啊。好，休息一阵，转头再倾啊。 想有大气电波时段，仲要有资助 ，CIBS 帮到你。 CIBS，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麦机会。 合资格团体或个人可以申请制作13集电台节目，还有制作资助。 第37、38季接受申请。 截止日期10月2号下午5点半。详情请浏览 cibs.rkhk.hk。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全新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四年的工作。主持黄永、李恩君。今集嘉宾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爱国者治港有什么好处？我们不理那是合作还是他去批评我，最重要是大家共同目的建设香港。 11月10号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的7:47啊，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戴希立喺度。戴希立呢个时间都同大家关注一下咧一个石硖尾大坑西村嘅重建问题啦吓。咁啊呢个咧就系呢个大坑西村咧，咁就已经系落成大约系56年啦吓。咁就由咧呢个平民屋宇公司咧去到兴建同埋管理嘅。咁佢哋上个月底咧就向城规会咧就提交咗重建嘅方案啊咁。咁啊嚟紧咧就会系分两个嘅地盘去重建咧，一共8栋嘅住宅大厦，提供3300多伙。咁一边咧就系俾翻咧就系现有嘅租户咧系重置翻佢哋啦，涉及1300伙。咁另外嗰6栋大厦咧就会拨做首置盘啊，就俾市建局咧去到出售嘅。咁嚟紧咧就相信佢哋会提出一啲嘅详细建议啦，包括系譬如提供租金啊、搬迁津贴啊，俾佢哋而家啲住户咧可以先迁出。后回迁啊，咁但系咧就近排咧就有一啲嘅居民关注嘅团体啊，咁就访问咗一啲嘅住户啦，咁啊发觉咧，原来都几多嘅居民咧系唔接受呢个平民屋宇公司嘅先迁出后回迁呢个安排，咁佢哋希望点咧？佢哋希望政府可以介入。借出區內的公屋先，咁又協助咗居民咧解決呢個遷徙嘅問題咧，先至啟動呢個嘅重建計劃。戴希立， 但我就唔知道過去呢個先遷出呢個原則係唔係都係一貫嘅原則，一話咧 今次是即係特別的處理呢？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又有沒有一些先遷出，即係如果我哋佢哋需要有個安排嘅話，有冇啲先遷出嘅屋宇咧，係先能夠俾到啲居民滿意嘅咧？這個都係一個幾複雜嘅問題喎，真係。 咁不如都問一下啲居民代表，究竟佢哋點樣睇啦嚇？咁啊，電話旁邊咧就有大坑西村居民權益關注組主席歐陽潔真喺度啊，歐陽潔真你好。 是你好，主持 人， 是 各位嘉 宾，你好啊。咁首先就睇翻你哋都做咗一个住户嘅调查，咁对睇下佢哋咧对于而家即系平民屋宇公司吓先迁出后回迁嘅一个安排嘅意见啦。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嘅调查结果先咧？ 其實我哋嘅調查結果咧，啲街坊咧都係有成99.22%嘅街坊咧就覺得咧呢個安排咧就唔係咁適當嘅嚇，因為咧因為我哋呢條村咧都係老年人嘅村啊，咁其實咧都有街坊咧收到呢個消息之後咧都嘗試過出去咧自己去自行去租地方去問下嘅，咁原來一問到咧你一上咗60多歲嘅咧，出邊啲包租人士咧就唔會租俾我哋嘅啦嚇。因為佢哋驚我哋年老啊，咁有咩事發生咧，就對佢唔係一個好，對佢層樓咧就會唔係一個好好嘅保障咯。 咁其實而家即係平民屋宇公司都未提出即係嗰個租金或者搬遷津貼嗰個嘅金額啊嗰啲啦，咁其實會唔會等埋先至再去發表呢個意見，或者即係提出其他商討啊？ 其實我哋居民都唔係因為個價個租金津貼嘅問題，我哋係最主要我哋真係冇辦法去出面租到暫時居住嘅問題嚇，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是我哋搬咗出去，其實大家都知道係一年生嘅一年死嘅咁樣，咁如果佢真係兩年之後佢又唔租俾我哋，或者一年之後佢又唔租俾我哋。咁我哋真係喺搬咗出去呢5至6年之間，真係我哋唔知搬幾多次屋啊！同埋我哋又年紀大啦啊，個身體嘅體能可唔可以應付到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咯啊！ 係咁，但係即係好多嘅重建項目，譬如市建局咁，其實佢都係提出一啲嘅類似咁樣嘅安排喎。咁即係你又好難可唔可以即係好難話佢今次譬如提出租金或者搬遷津貼係做得未夠好啊？或者你哋希望係可以點樣做咧？ 其實我哋呢條村都好特別嘅嚇，因為當年咧政府咧係有份咧令到呢條村咧營運而生嘅。咁其實我哋依家咧就希望政府去協助咯嚇、啊。其實有啦。前特首至到現任特首都話會協助我哋去大坑西嘅重建，咁我哋真係希望佢真係真真正正落水咁協助我哋咯嚇、啊，先騰出啲公屋俾我哋去安置咗我哋，咁等大坑西起好啦，咁就可以俾我哋回遷嚇。咁、啊、如果我哋有啲街坊話，我真係頂唔順啦，搬咁多次我唔回遷啦。咁咪起好之後，我哋又用咗幾多公屋，我哋咪可以俾翻政府去自行去安排咯。 即係其實你哋又想咧，即係雖然你知道依個唔係一個即係慣例，不過你哋因為年紀大，驚租屋亦都有困難，咁就希望咧佢提供公屋俾你遷出。咁至於你搬唔搬翻入去咧，就可以自由選擇。你希望有個咁嘅方案係咪咁啊？ 係嚇。是因為呢其實呢60年前呢都是用呢個方法嚟安排啲居民去遷出去，然之後都係呢個方法返嚟俾佢哋回遷嘅。咁當年呢嗰、那個村呢叫做江文村啊。 係咪好喺附近㗎？ 唔係，嗰時係成就係、是、呢個大坑西呢、這個地皮嘅平房屋，佢哋叫做江文村嚇。咁、當年因為要喺大坑西，咁政府咧係有協助去幫手，就安排呢啲江文村咧去調遷去廉租屋，以前政府嘅7層大廈去暫住嘅。咁當大坑西村起好之後咧，就由得佢哋自己自由選擇搬唔搬翻嚟大坑西嚇。咁、其實咧 點解我哋今次去要求政府協助呢？因為係有前設嚇，同埋咧，其實咧，直至大坑西依家起好之後咧，其實政府咧都一直有安排喺出邊嘅公屋啊、居住遷拆嘅問題户咧，叫大坑西協助佢哋去安置嘅。好似我哋文泰樓啦，成座咧都係喺公屋搬過嚟嘅。 嗯，可唔可以讲下即系既然系咁，你哋同平民屋宇公司同政府嘅沟通系点样啊？ 系零，我哋好想沟通。 你哋做过啲乜嘢尝试？有冇尝试去接触佢哋？ 写信啦，请愿啦，喺屋邨游行啦，挂 banner 啦，挂横额啦，吓、我哋甚至乎即系一年，我哋只系入信系一次噶、哦。但是得返出嚟呢就係、是、暂时未有方案未有具体嘅出嚟，咁所以呢就唔方便呢同我哋去溝通。 即係零接触呀、啊、咁耐都。 係书面。 哦书面有书面，咁佢点答你呢？ 佢冇答我，就係剛才答我囉。 啊 不方便。因為未有重建嘅大詳細資料啊，未有重建嘅方案，詳細嘅重建方案，所以咧就對於我哋咧就暫時咧就未有資料去提供俾我哋。 即係佢唔係拒絕你，佢即係話依家答唔到你啫，係咪咁啊？ 咁佢答唔到我，咁佢。 佢有冇限期要你先出先？ 佢系拒絕見面，佢冇個限期。 系嚇 ，OK 嚇 嚇。有冇嘗試聯絡政府咧？即係既然你想政府都可以介入，即係提供公屋俾你哋。 有噶，我哋去第二個信噶行政會議咧，咁逢星期二咧，阿特首都會出嚟見我哋市民噶嘛。其實我哋喺嗰度咧遞過好多次信噶啦。 嗯，咁政府有冇回覆你哋啊？ 政府有信都係話依家由平民屋宇去做呢個重建，所以呢佢就係唔係平民屋宇呢亦都冇搵過佢哋幫手，所以呢佢就唔方便介入啦咁喎。 咁你哋點樣睇即係而家即係譬如平民屋宇公司就係向咗城規會去提交重建方案啦，咁會唔會都會唔會嘗試喺城規會呢個層面去到發表你哋意見啦？ 其實咧，我就覺得城規會咧，佢呢次同平民屋宇咧嗰個申請咧，原來咧佢係兩個申請嚟嘅嚇。咁、我就覺得咧，因為咧嗱，舊平民屋宇嘅申請咧喺2016年入紙申請嘅，佢係至到2020年申請，舊延期到有效年咧就2024年至到6月24號嘅嚇。咁、我哋覺得咧。就會好怪咯！依家城規會又重新入紙去申請，咁根本兩個 case， 咁我哋應該係到期時，我哋係應該係係邊個嘅申請咧係為準咧嚇？同埋咧平民屋宇咧喺2016年咧去入紙喺城規會嗰時咧，佢都喺區喺2017年啊嚇喺區議會咧喺房屋事務委員會嗰度提過咧。如果本村重建的新樓的入住資格呢，他當時回應我們是說不會有先發審查的、甚至乎他在2018年在村裡面呢平民屋宇都有通告貼出來說不會有先發審查的，所以我們就有個疑問咯，到時我們是應該 是新的申請、還是去是比照平民屋宇的申請來為準咯。 嗯，你点样形容即系咁即系好几年嚟啦吓，同平民公寓公司嘅沟通，同埋即系佢哋发放资讯啊嗰、那个嘅透明度咧？ 佢哋不嬲都冇透明度俾我哋嘅啊！我哋预先一啲都系居民咧系一啲都唔清晰嘅，佢系只系喺新闻啊发布啊咁样，我哋就收到最新嘅资讯嘅啫吓。 系。咁其實咁樣個情況之下，同啲住户即係你哋啊，同啲住户去到講緊講翻發生咩事啊？咁都唔容易喎、 啊。就呢次平民同市建局嗰個協辦咧，佢咧就出咗個概覽書仔嘅嚇。 咁咧佢呢次咧就開咗，佢就開咗幾場嘅咁嘅叫做講解呢本書嘅書仔咯。但係咧就係、是、講解咋，就完全係冇溝通嘅。啊，話俾你聽，佢嗰本書仔係講啲乜嘢嘅啫內容咁樣。 系，明白，好啊，咁啊，或者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多谢你吓。 好，唔该晒。 刚才接受我哋访问嘅就系欧阳洁真啊，咁就系大坑西村居民权益关注组嘅主席嚟噶。咁其实我哋都就住呢个嘅议题咧，都尝试接触平民屋宇公司啦，不过喺节目呢个时间咧，都仲未有回复嘅咁。咁都要睇睇啦，即系嚟紧究竟佢向城规会嘅申请究竟会系点啦，咁同埋有冇机会咧就再商讨一啲嘅大家可以接受嘅方案啦吓。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咯。好，拜拜。 拜拜。